因为我们看均线来讲，89天线一直是压制创业板的王者十大黄金均线。上次在16号的那一天，就是冲击89天线受阻产生的回落。所以我们首先下一步要看89天线的得失，再决定是否加重仓位。主持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好，近期呢也是有些热点轮换啊。那您认为下一步来看的话呢，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 好的，今年的热点，其实我从去年的年初和元旦，我每年在新年的开始都做新的一年的热点板块的预测，现在做了5年了，学员认为准确率有90%，我自己认为肯定比天气预报的准确率高。那么今年的热点，我给出来的选股的方向就是去年涨幅榜前列的今年全不要选，今年选的都是去年跌幅榜前列的。那么现走到现在这一年过去了，我的预测得到了完全的验证，去年涨幅榜前列的比如说格力啊、茅台啊、中药啊，所有这些今年都表现不好。而这一段时间行情一好了，反复上涨的包括今天表现好的化工啊、钢铁，都是这3年被错杀的品种。那么明年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股民选股的时候不要眼高手低，不要去盯着头一年涨幅好的那些股票，他们第二年大概率调整。明年眼看一年要过去了，明年的选股方向依然是这2-3年严重超跌的中小市值的优质股票，因为他们很多的业绩比高点都高了，但是他们的股价下跌了80%。而像您说的，为什么白马股始终的表现不好，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前面3年他们一直的抗跌甚至上涨。券商股为什么表现好？因为券商股这3年的杀跌一直是跌幅榜前列的，所以他们表现好。逻辑给大家说清楚了，掌握方法。祝所有听这个我们节目的股民朋友们接下来包括明年包括以后都能发大财。 正好我们一会儿还要聊一聊水泥和建材板块在明年的一些机会啊，您怎么来看？ 怎么讲呢？水泥建材整体上有点重啊，因为明显的大政方针，房子是用来住的，是吧？不是用来炒的。那你建材水泥，除非特别超跌的情况下，那么你反弹是技术性的反弹，否则它缺乏政策支持和想象的空间。但是，科技概念却是国家的一个发展方向，中小创里边有很多的科技概念股都已经像我说了跌到高点2折的股价，但是业绩这3年却是逆势上涨的，这就是各种原因把这些好的东西错杀了。还是从这些具有这个科技前瞻性、具有发展性的股票里头选，不要在那个夕阳西下的那种行业里边来回翻炒，没有意义。 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美元指数维持弱势，在岸人民币收于6.8401，升值484个基点，创9月21号以来的新高。上一交易日收于6.8885。今天国债期货全线高开，上午保持震荡态势，午后一度走高。截至下午收盘，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 T1903 涨0.30%，5年期主力合约 TF1903 上涨0.14%，2年期主力合约 TS1903 上涨0.11%，10年期国债期货创19个月以来的新高。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对于在一个以上电子商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需要将其从事经营活动的多个网络经营场所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商务部数据显示，1到10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3万亿，同比增长11.1%，服务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多家航企明天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目前已经有海南航空、深圳航空、四川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多彩贵州航空、瑞丽航空、福州航空等航空公司表态，将于明天下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乘客、成人旅客收取3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元燃油附加费。 根据中国基金报报道，在存量 ETF 净申购激增、新发 ETF 认购资金驰援之下，全市场 ETF 净值规模从去年年底的3649亿增长到今年11月底的5946亿元，年内增长2297亿元，增幅达62.95%。具体来看，123只有去年数据可比的权益类 ETF 中，超80% ETF 实现份额增长，其中更有22只 ETF 实现份额翻倍，华夏中证500 ETF 和华夏恒生 ETF 双双入围，其中华夏中证500 ETF 更是实现份额增长2倍，最新规模达到19.21亿元。业内分析人士表示，简单、高效、工具化是 ETF 受到追捧的关键。ETF 以指数化运作为主，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纪律性，投资者能够通过组合的成分构成与历史表现达到一个相对明确的预期。同时 ETF 最高仓位可以接近100%，比其他普通指数基金追踪效果更好，更加适合作为配置型工具。目前中证500指数估值已处于过去10年1%的历史分位，相比其他主流指数已具备较高的投资性价比，投资者可以借助华夏中证500 ETF 及其联结基金增配权益类资产，趁市场低点布局，以便把握 A 股未来的行情。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2018年只剩下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基金的业绩年度排名争夺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12月3号，仅有货币型、债券型基金的平均收益为正，权益类基金几乎全军覆没。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为-19.02%，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为-11.88%。QDII 基金平均收益为-4.62%，债券型基金平均收益为正的-4.42%，货币型基金平均收益为正的-3.46%。近日，国内出现了要求微信支付赎金的勒索病毒，入侵用户电脑之后会加密用户文件，但不收取比特币，而是要求受害者扫描弹出的微信二维码，支付110元的赎金，获得解密密钥。据火融安全团队监测，截至到12月3号，已经有超过20000名用户感染该病毒。该病毒还窃取用户的各类账户密码，包括淘宝、天猫、阿里旺旺、支付宝、163邮箱、百度云盘、京东、QQ 账号。虽然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节点已经过去，但是11月份的北京新建住宅成交量不跌反涨，不过销售价格却出现下降。根据北京中原地产的成交统计数据，11月北京新建住宅（含普通住宅、别墅、共有产权住房）成交251.34亿，环比10月成交增长26%，共销售4405套，环比10月增加了1196套。在价格方面，成交均价是每平方米46457元，环比10月下降了每平米4000元。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新建住宅成交均价呈下降趋势，其中普通住宅市场成交价是每平米54110元，环比10月是每平米跌了1000元，而豪宅市场11月的成交均价是每平米90898元，比10月份上涨了5000元。别墅市场平均的成交价是每平米50209元。环比10月份每平米上涨7000元。据记者观察，北京新建住宅成交价格出现调整，或许和限价房的这个项目有关系。截至到11月30号，北京已经有32个限房价项目入市，共取得44期预售许可证，供应房源18940套，共有3497套房源实现签约。目前有消费者反映，OFO 共享单车已经无法在 APP 内退押金，退押金按钮呈灰色，无法点击，余额也无法在线退款，客服电话无法接通。OFO 对媒体回应称，目前退押金是正常的， 不过该说法无法说服用户。大量用户表示 OFO 说的15个工作日根本无法兑现，自己一个月前申请的押金现在还没有收到退款。据乐视网发布公告称，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申请人乐视网乐乐互动体育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鹏益资产管理中心名下价值9020万2000元的财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和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来聊一聊水泥建材板块的一些机会和风险。申瑞您好。 嗯，香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那首先还是要请申瑞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哈，你怎么来看刚才我们同样问到的这个三连阳的问题？ 实际上今天这个走势呢，可以说依旧是在延续啊上周末啊这样一个内外消息的刺激之下。 嗯， 外因不用说了 ,G20 的一个峰会达到了一个暂停键，对吧？那么市场给予了至少90天的预期缓冲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市场延续。那么对内市场非常关键，恰恰就是啊方兴海那边当所谈到的适度的并现在有序的在恢复股指期货的这样一个正常交易。那么现在的降低它的这个手续费啊，提高它的这样一些交易的状态啊，明显的这样一些蓝筹品种是有轮动的。 嗯， 那么这种轮动呢，恰恰是结合当下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所缓和情况下，那么大家都看到了黑色系有所反弹，特别是国际原油价格。啊，虽然说卡塔尔退出了欧佩克啊，有这样的一个原油的压力，但是不得不看到像沙特呀、俄罗斯啊，实际上都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继续哎收紧自己这样一个产油油管子的状态。所以原油的反弹呢，可以明显看到像螺纹钢、煤炭、焦煤焦炭啊这一块动力煤都开始呈现这样反弹。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盘中除了最强的一些板块之外，那么钢铁走得也很好。这就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嗯， 那么也就是大家觉得，哎，那么是不是经济2019年没有想那么差呢？这是其一。其二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呢，什么样的行业开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金融板块出现一个非常强的走势呢？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海外离岸价格。那么今天又是一个再度的快速拉升，那么已经快接近几个月之前当时推出这个逆周期因子，因为当时咱逆周期因子时在节目中也谈过， 嗯， 那时候快到 6.7 了，一下从 6.9 掉到 6.7 非常的快。当然后续因为这个外汇啊或者说外部的这些关税的问题啊又开始一直在哎七这个位置开始在底部去盘，当然这一次呢达成了这样一个状态非常典型。我们说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争端，其中有一点说的很多，就是是否当时要把中国纳入为汇率操纵国，所探讨就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很快。当然了，从今年来看的话美元升值非常快，可以说美元资产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涨了 10%， 就什么都不干你只要拿美元资产挣了 10%。 那当然要是对其他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像亚太地方的像印尼啊或这样一些国家，那可能升值更快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印尼盾啊等等这些贬的是更快的。那中国我们的人民币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现在这样一个升值呢非常清晰的实际上还是有这样一个缓和区，就是说达到之前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可能再平衡或者一些想法。 嗯， 那同时我一定要注意内部因素还着因素在哪儿，就是我们现在央行已经很长时间将一个月以上11月30日之前就这段时间都没有一个逆回购或释放中期结便利，也就是说前期今年是有几次的这样一个降准和定向降准，那么释放了足够的流动性。 那在这位非常明显的是因为快到年关了，现在要把流动性稳一下，不要再大幅的去释放。那在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就开始有所想法了，就是到底我们是要在19年预期内的这种降息降准的预期大呢，还是说维持现在状态，甚至不排除一个加息这样一个可能性呢？因为如果出现的是这个黑色系继续有所反弹或者走强的话，我们的 CPI 数据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向2或3这个位置往上去走，那有可能。那在这种状态之下，这场今天什么板块不太好呢？虽然说钢铁不错，但是房地产，特别是以这个权重性商业地产走的就不强，因为实际上是有一个资金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之下，这场今天的市场呢，很明显呈现的是一个进一步的这种轮动。不是一个延续，像昨天的时候第一轮科技股涨得很强，5G 啊概念，然后后边的话一些消费比如说家电呀白酒，但是今天可以明显看到又是新的一圈啊，当然医药一直走得还算不错啊，后边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民航啊这样一些品种包括造纸。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市场现阶段就是在这个缓和期之内继续维持10月底以来的这样围绕2650方向啊去震荡整理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线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依旧没有一个绝对龙头出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大家都是在底部寻找更多的机会，等待政策或者业绩的有效确认，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这一轮一定要注意，炒作的机会性正在有所减缓，但是政策导向及有效的收益性是越来越强，所以这个位置和之前上一轮，也就是说我们说这应该是这次触底反弹或底部整理的一个后半段，也就是看实际的了，那么前期是看预期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如果是单纯前期这种所谓的炒作性的一些品种，大家还是要相对谨慎一些。 刚才你谈到了造纸啊，也谈到了航空，那么这两个板块呢，最近确实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哈，是立竿见影的在 非常明显 反弹。那这种反弹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吗？ 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有的。首先一点就是说，造纸先不说，因为造纸本身它的上游的这个纸浆库存量还是相对大一些，前期也是有过现货的一些震荡。那么现阶段来看呢， 前段时间这暴跌啊， 对， 期货的这个暴跌 震荡的很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下游的这个整体盈利能力还是非常好，因为我们这看到整个这些纸张零售，特别是一些应用耳纸啊，或者特殊的这种化妆啊，包括这个瓦楞纸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物流快递非常明显在增加，所以瓦楞纸的需求还是很大。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整个说造纸实际上是保持了很长的一个回撤后，现阶段的一个有效机会性，因为到年底嘛，年底还要看整个全年的收益状态，所以造纸是有。但是航空比它强一些，为什么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你去做大的航空公司海外的话，一方人民币升值了，另外很主要一点，原油价格下得很快，那么燃油附加费现在降得也很多，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又赶上传统年底的这种航空消费，那么实际上航空这一块的整个的收益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它的一个扭转，特别是因为油价的下滑，人民币的一个反弹，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航空航天包括这些航运业，那么应该机会性更大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次就 G20 的所谈的状态之下呢，是希望主动的调整平衡性， 好， 那么主动的平衡性和被动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这点我一定要说一下，被动什么意思，就减少你的出口达到平衡，那么主动就是我在不减少出口甚至增加出口状态之下，我加大对你的进口，所以这种状态来说可能对航运和港口反而更是一个利好。 是，说到航运啊，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啊这个出口的这个量还是挺大的，为什么呢？大家都希望 这是一个补库存，这是一个补库存 啊，不是，就是希望在这个关税提高之前哈， 对， 赶快出口啊，这个叫抢出口是吧？ 就是这样 啊。那么现在呢，你看又延缓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那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出口量还会持续？ 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如果我们看到上一轮的这种非常主观性或者针对性的这种贸易性的关税的谈判，那么就是美日之间的一些谈判，那是上世纪的时间，那是时间谈了将近7年。啊，也就是说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很难一次性解决，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状态。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只能说是阶段性达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毕竟现在是跨年度。美国也很简单一件事，他刚刚完成了他的中期选举。可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他也要交一些他的报表嘛。 我们这唱到法国这边天天喊着说要环保，但扭头这一次燃油税没有增加，为什么？我们这唱到法国巴黎的状态，如果大家看一看新闻就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这近多少年来最大的这样的一些，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 对六十年代以来 最大的 一种的 一、 就是大家的这样一个 骚乱， 差不多。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现在都是一个年底要检验你的政绩也好或者事件性也好，所以大家在炒了这么一年之后，刚才你也说了公募基金什么样子，除了这个稳定性收益的货币和债券是正收益，谁是正的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缓和期，这就是非常重要一个问题，并且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都是新年啊，一个呢是全球性的，当然是欧美过得更开心一些，就是1月1号。而中国的新年呢，就我们自己的春节，又是在今年的2月初。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很欢乐的时间，所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那缓冲期的状态之下呢，大家就会有一些做多热，但是这个热情只能保持是在这个位置震荡横盘和找机会，但不代表说集中性会有方向改变，比如说向上突破或者向下突破，为什么？因为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很长的延续， 结构性行情哈。 对， 但是如果把握好的话呢，也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那有很多可观的机会性。 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前还是想再来聊一聊航运啊。因为航运确实是受到多重利好的影响， 多重利好， 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油价的这个影响， 是这样， 包括这个贸易的缓和啊。那会不会啊再出现阶段性调整之后还会迎来一波？ 应该会有，因为最简单一点问题，我们就看它上游啊，像中国船舶，那么近期实际上的接到了像上海自贸这样一个更多的船舶订单，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年上海自贸区的进出口啊，这样的一个数额占比已经占到它整个这个区域的经济状态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就提升很快。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出口数据并不差啊，甚至于对下一步，因为我们刚刚开过这个进口大会啊，那么量能也不会小。所以说呢，整体这一次还有很大机会，并且这次机会和之前不一样。头几年的时候都说一句话叫中国买把全球的钢铁煤炭拉太高，但那个时候你去澳大利亚或者巴西，人都要求说你买我的煤炭，买我的钢材，买我的铁矿石，都得需要用我的船队。但是经过这几年一个大幅震荡之后，我们这场我们可以有非常强的溢价，也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船队啊。那在这样一个需求下，整个船队的预期还是非常好的。 在刚才连线的时候呢，嘉宾啊，他更看好就是一些，被错杀的啊，这个低市值的这样的一些啊中小个股，又带着科技概念的这样的一些个股。 这倒不一定。 您认为怎么样？ 这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科技股应该是重新排队的啊，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一次的争端节点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核心竞争力一定不会在绝大部分的公司手里的。那么特别是科技公司，那么行业中的一个绝对龙头的属性或者集中度，它是自然的供应侧改革，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淘汰率非常大，所以是叫自然的供应侧改革。甚至于像今年有些龙头的啊，这样科技公司，比如腾讯阿里，对吧？腾讯的卖游戏卖的最好吧，但腾讯现在游戏团队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出走，或者说是被有另谋出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行业的一个冰点或者它的一个拐点性现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不要看它是不是低估值，因为科技股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和军工很类似，你无法确认它的核心竞争效应。 好，那么即将进入广告，广告后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传统行业哈，就是这个水泥和建材行业是否会迎来哈股价的春天，现在看业绩还不错， 是不错。 稍后见。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 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嗯，肖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来说这个水泥的业绩啊，今年水泥的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万德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这个板块的这个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3.45%，净利润同比增长115.61%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公司啊，他们的这种从目前来看到的预披露数据来看的话呢，有可能是实现翻番的这个增长啊。那么但是我们看股价好像没有跟业绩实现同步，是吧？ 是这样。 哎，对，这个业绩很漂亮，但是股价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反映出来呢？你怎么来看？ 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它是有两个基本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传统，我们都知道11月到12月份，这是一个水泥涨价期啊，不管是这个冬季的限产，还是说它的一个停工检修，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工程基建呢，为了来年的需求啊，有这样一个备货的状态。 嗯， 那么现在涨价这是一。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全年的收入，因为供给侧改革嘛。如果说16年，特别17年、18年是煤炭、钢铁的时间，那么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是水泥。 嗯。 跟前快，其中市值最大的海螺水泥，它的股价走势也就可以反映的非常激烈了，或者非常强烈。即使到现在为止，海螺有一个大幅回撤吗？整体来看还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它的市值和占比。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一定要注意，水泥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海螺单向在这个板块中占的市值太大了。那么就是其他的很多小的水泥品种呢，难以承接更大资金的长期持有，因为它的这流通市值就这么大。那在这种状态下，它往往会形成这种集中性快速表现。可以看到这几年的时候，供给侧改革一说，水泥板块当时什么先锋啊，或者说是这个南方的一些品种啊，对吧？你看，往往有时候那时候一字板的拉上去，连续快拉，但之后又马上回来。那这次来说的话呢，走到这个位置，更多它应该是跟随着一个投资内需推动啊，叠加当地的一个区域自贸，我们这点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近期张张又公布了叫12大核心城市所带的城市带。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发现有效的水泥表现往往是在这些城市带或者城市圈之中，比如说像北京天津的雄安地区啊，京津冀，或者说以上海为核心辐射的这个长三角，或者是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珠三角，以及所谓的中部、中西部的这样一个纵向啊，像这个西安呐、 陕西这一块的地方，然后再延伸到这个成都啊这样一块，这就非常典型，这一系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整个水泥来看，因为它本身属于一个销售半径，就是300公里。 嗯， 再长了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太贵了啊，没有必要那么运输成本，并且在前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看到了油价又太贵啊。 嗯，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水泥往往现在是一种跟随区域性表现的一个特点。像今天你看，像集中装备一拉升，马上集中水泥起来。当然集中水泥本身业绩非常好，再加上金宇这样一个北京的整合以后，把这个整个水泥的资产全部都挂到这个像这个集中水泥之中啊，所以说集中现在收入非常强，但今天表就非常好一些。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南方的，比如像塔牌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广东地区的啊，或者说是这个万年青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那还有呢，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像天山啊这样一些啊，包括四川双马，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活跃性非常点，都集中在一个很强的这样几个点上。 嗯， 但是这种点的表现呢，我们说它的持续性又不是非常的强烈，这是为什么呢？嗯，你可以看到在去年同期的时候谁最强？我们说就是天然气，对吧？贵州燃气。 嗯， 那么因为什么？因为次新加上一个直炒这一个点，天然气，其他品种都不好看。去年年底的时候，你真的除了这个银行、保险、白酒、家电还在那晃，稍微晃之间，那还有什么可做的？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突出。但今年我们这看到呢，不够突出啊，因为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热点性太多了，包括在十月底开始到现在，那中央有过多少轮？对吧？比如说壳资源呀，啊，券商的这个质押的风险呀，然后这个创投啊，啊，再到这个重组啊，这等等啊，那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又开始重新轮到这个区域改革，啊，国产替代啊，等等啊，甚至说这个高送转，但高送转刚一出头， 就被打下去了， 马上细则出来了。 嗯，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突然发现，今年这个时间虽然全年的表现非常差，但是到这个时候，你发现哪个点好像都有那么点苗头， 嗯， 所以造成的是资金不能集中去操作，再加上水泥本身板块的这种分散性，所以造成了什么？它的这样一个点表现的情况，就是这一个点去动一下。 嗯，点表现其实也体现在就是这么多的公司也不是统一行动。就是有些区域性的水泥公司啊上涨，但是有些区域性的水泥公司就下跌啊。 对，就是这样。 这在同一天当中，不同的水泥公司有不一样 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一定要选择它是多概念，并且技术指标走出来了。 嗯， 比如像今天的集中，对吧？集中水泥，你可以让技术指标走非常好，业绩很好，再加上这段时间又再去炒这个或点这个所谓城市区、城市带。对吧？最典型的东南沿海的三大城市带啊，京津冀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剩下就是以上海为核心扩散出来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以深圳、广东为代表的。并且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香露，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年大的地产商，比如说上市公司最大的万科业，但是今年他拿地不是最多的，他是第二名。但是这一趟他的今年拿地是以债务性重组或者说以并购这种状态为主，拿地以后。都是非常清晰，集中在什么叫核心城市群之内，可能不是拿的北京、上海、深圳的啊这样一些地区，但是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城市带、城市群，那它在周边拿的也是非常多，这就是很典型，就是资金和资产，特别是商业房地产来说啊，它的嗅觉和它的判断力可以说是代表性非常的强烈。那在这种状态下，也就是说谁在这个圈里头，那你没办法，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位置看的就是地利啊。那么地利到这儿了，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当之个股就会有非常强表现。因为从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月是一个，就从上月到这月，然后来年的二三月份又是一个时间节，特别春节之后，哎，又是一个开工复工季。那么再到什么时间，就是三季度的时间，哎，全年的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上半年的一个最强的状态等等。实际上这都是水泥容易表现的三个时间节点。 嗯， 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可不可以去反复做水泥呢？我们说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时间节点，就是每年往往到12月20号。往后的时间都是一个弱势期，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在等年关， 要回家过年了，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它的这个表现周期和现在 A 股的整个区间走势非常类似，就是说只能是在这个位置有一定的阶段表现后的反复震荡。 哎，那可不可以在这个阶段等待机会，寻求一些业绩明显支撑的公司呢？ 一定注意机会不是等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你看好了谁起马上去做，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控制好仓位，不是说让你这一把全仓进，甚至说加融资涨点，不是，就是说我有十万，我觉得水泥好，我是空着十万块钱等着，哎，这个起来了，我加一万，它再涨3%的，我再加一万两万，是这样一个节奏，然后挣三天，我仓位达到60%，啊，挣了10%以上，觉得差不多了，哎，出上影线放量了，对不起，我出来了，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时间节点，宁可多留一些机动资金，也不要说我随意炒好后马上满仓啊，这是一个非常。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底部的区域整理的状态。 我们看今年以来水泥的价格还是在历史高位啊。另外呢，这个净利润增速还是很快的。我们找三个企业，中国建材前三季度净利润分别增长了120%，海螺水泥是增长111%，华新水泥增长了130%啊。所以从这个净利润来看的话，大概率今年整个一年啊，都会实现非常高的这个增长。 对， 那会不会啊？这个，比如说啊，目前这个，大盘也在一个低位啊盘整。那么这个时间段进入的话呢，事实上在明年可以收割。我们看有一些大的这个公司，他们今年没怎么跌啊，没怎么跌，中间呢是有一些震荡上行，又震荡下行啊，所以今天一年又回到原点，但是业绩非常的亮丽。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啊，像路我们一定要注意，很多都是一些细分小板块，或者说大家没有想的品种，连续走的最强。我们说举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非制造业的，什么老说猪肉好，还记得吧，老说猪肉长得不错，从八月份或九月份开始，那时九月底开始就说这个温氏股份，但是你回头来发现整个的饲料业，对吧，走势比温氏还要强，为什么，就是同样的状态，因为这是进出口的问题。那么其次一点的话，我们说在这段时间中只盯着水泥走了，但是比水泥整个市值还要大的基建类股票实际上走的也非常强，谁啊，中国建筑。回头来看为什么，因为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政策导向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一轮我们这看到非常清晰的是商品房的建设没有那么强烈了，对吧，特别是三四线地区，这个非常的已经明显的下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基础建设呢，或者说我们国内的其他的这样一些基建订单呢，因为从现在市场能够把整个的经济活性打起来的状态之下，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选择方向，注意，就是增加谁的账点率啊，是政府的账点率。那么政府账点干什么，实际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像重庆路桥、四川路桥、山东路桥啪啪拉起来，那时候拉涨停的时候是干嘛，地方基建债，对吧，他就是要用投资基建这一块，用相的债权等等去做到这样的一个经济拉动啊。那这一点来说话，也是我们比较习惯，或者说就是可以说娴熟啊，娴熟的一个状态， 操作好多回， 对， 每一回都有点效果， 都有效，变这效果还是很明显，同时呢也造就了中国可以说是全球这个基建能力最强国家的称号，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包括海外输出啊，你可以看到大量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基建预期输出，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它是稳定和维护经济的一个主要抓手之一。我们说三大马车嘛，啊，出口、投资和内需，对吧？投资有很大一块是对内这样一个增加政府账点率的状态啊，所以说在明年来说，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调税费啊、降税费，刺激这个消费也好，或者是更大的开放海外的股权比例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券商瑞银已经拿到5%以上的这种控股权了，后边还有更多的一些预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一个基建的投资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清楚，水泥是伴随在多重因素之下，一，技术性地位，二，业绩今年相对非常好，三，它又属于供给侧改革，后续有进一步的这个产业集中，四呢又是这样一个区域基建或者基建的一个预期。但是第四点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因为水泥它过于分散和小市值啊，没有像海螺，因为海螺一家占太大了，那么说它更多的还是跟着什么区域性基建去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划好核心城市群，在城市群内的技术好业绩好的反复去做，要比其他的好得多。 就是炒水泥股啊，得学会看地图哈， 那一定要 画圈圈是吧？得看好哪些地方有工程啊，大工程， 基建项目，刚才啊，山鹰瑞也谈到了，是今年啊出台的一个这个补短板的一个重要举措之一。那又结合水泥公司的这样一个超强的地域属性啊， 对， 所以呢，可以找到一些精选个股来做， 这个是必须要的，因为水泥它板块是有明显分化的。 嗯，就是有人就是撑死，有人饿死啊，就是这感觉是吧？ 对，因为 有项目的就笑到最后， 好很多 是吧？没有项目的呢，就是干眼瞪着这个瞪着眼干着急。 对，你也拉不过去啊， 你拉不过去， 拉着上千公里怎么拉呀？ 哎呀，是。另外呢，就是这个从供给端来看的话呢，有些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限产呀、错峰生产的计划呀，这个可能也和这个环保的一些政策啊有关系，多少可能也会影响一些公司的业绩，这个大家还要认真的去研究和琢磨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建材吧。 嗯， 这建材就比水泥更多样化一些了， 更广泛了， 更广泛。哎，是的，那这个里面应该怎么来，挑选个股，找寻机会呢？ 建材的话呢，首先我们一定要注意，建材系有一些是新材、新材料， 嗯， 叫节能环保新材料， 嗯。 那么在近一段时间的话，这些新材料有的品种实际上表现的是非常强，什么什么新材等等这样一系列， 嗯。 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的话呢，就是一个家装。家装这个位置实际上呢，短期之内前段时间是有一些回调，因为连续跌太多了。但是家装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分化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说为什么呀？因为有些家装呢，它是叫市政大工程家装，比如说金螳螂等等，老是给这个车站。那么还有很多的家装呢，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家具、家装、建材这一块是针对个人，对吧？说你们家装修，买谁的瓷砖啊？这是公司很多买谁的厨具，买谁的卫具，这都是属于建材的一些品种。 嗯，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新的条文下来什么呢？原来是毛坯房，现在的新房什么都是需要精装。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那我上来以后，我再把这个房子本身买的时候已经含有装修价钱了，虽然装的不怎么样。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装修完成以后的质量的标准要求，就没有这项的立法。举简单例，就说你甲醛超标是吧？你全屋甲醛超标和单件超标，这是俩概念。 嗯， 就说人家经常说我单件没超标，但是堆一块就这十平米买了十件东西，我当然准超标，好几天进不了屋。反正我现在新弄的一些房子，放了仨月味了，现在我进头还疼呢。 嗯， 对吧？就是这样说，你说单件拿来超标装都不超标。这就是现在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新装的是这种情况，那后续的话没有这么大，它的业绩会怎么样？也就是说谁和地产走得近，或者谁能拿到更多的这种集团化项目的时候，它的业绩会好，就是分化，这是非常明显分化。就是说，比如说最简单了，一说做广告啊，比如说这个万达那个时候做广告还记得吧，两个人一块出来做广告，万达的老板和格力的老板，对吧？两个人在那儿，哇，这个一年电费能省两个亿还是多少亿？那我就全用你的，是不是？当时两个人在那儿一唱一和的，非常有意思，演双簧，那是头一两年的一个广告，拿回去可以搜一搜。当然现在只是，这个格力的老板还出来去做一做自己的广告形象代言人，但是这个东西表现非常清楚，就是合作状态。也就是说，你和这些开发商有非常良好合作，因为它本身就是带装修，那么你的消费状态会好。如果不是只是个人情况的话，我们发现它的这种差异性会非常的不确定。 嗯，好，工装这一块呢？ 工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谁欠账多。 嗯， 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近一段时间呢，包括我有时有一客户特别有意思，当时就是看着钱。公募基金一哥买的这个环保股，然后跟进去了，赔的稀里哗啦。 嗯， 对，为什么？因为那个突然发现业绩好，但是应收账款太多，一下就全下去了。某某环保啊，这不用说。但是今年我们说，在十一月初的这个国常会上说了，要一定要还账，就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你不能说因为这央企、国企或者地方政府，你就可以一直欠账，这不行。该还得还，得让这个民企去有效的活性，对吧？我们之前上两次也说过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在这种状态下，工装和环保是非常类似的。 嗯， 它有大量的这种应收和欠账。 嗯， 那么你说谁欠的多，能不能拿到有效的还款， 这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说他一下从这个应收的钱变到实质收入钱，那么这时候他就有钱了，那么再加上后续的这样一个跟进状态的话，那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但如果说这公司比较小，你原来你没接多少活，那这个位置上也不好去接。 嗯，好，那么在上节目之前啊，我们特意是选了几家这个建材类的个股，看了看他们三季度的报告啊，结合这个股价的这个走势的情况，发现还是有一些优质的公司的哈，比如说这个现金流还挺多的， 对，做广材的 啊，没什么负债啊，这个净利润增长啊都是这个20%起，是吧？这个净资产收益也非常之高， 嗯 啊， 其中特别是就是做管道、管材、建材这一块，因为海绵城市也好，天然气改革也好，这个下的是非常快，并且资金到账也是非常好， 嗯。 所以说对于公司的这个增长还是很强的。 嗯，所以这块可能也跟这个水泥股一样啊，就是有明显分化，但是可能水泥股整体来说是不是要好于， 对，因为水泥整体业绩好，因为它整个是这个叫做 它有这个提价的这个 提价一个，主要还有一问题就是供应侧改革，很多的地方的地方实际上不光都一个水泥，很多小水泥厂实际上关了很多，这就是一个好处，就是煤炭为什么强，钢铁为什么强，对吧？那就是因为关的很多。 嗯， 但是现在来说到明年是不是还有进一步下就是关掉，但是关以后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就业率怎么去处理， 嗯 啊，这一块是非常关键 的。嗯，好，那么结合着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补短板的这个基建逐步间的拉开啊，以及在年后啊更多的这个新开工，这两个领域应该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找寻。 现在应该都是短期机会，和刚才我们上半场说的一样，都是做到12月20号左右，然后关注下一步的整个主流的资金方向。 嗯， 其中典型是核心金融类品种，因为他们如果说真的低估值和这个现金流好的，还是以四大行、四大保险等为主的这样一个一级的蓝筹，那么要关注它的一个带动性。 嗯，我刚才说的是年后啊。 年后的话呢，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了。 嗯， 原先的时候我们都以1月1号为节点，因为那个时候12月份可能美国马上过两周要加息， 嗯， 然后2月份呢春节前后可能人又要干一次加息，这还是比较确认的。如果在1月1号当时把这个关税再提上去，非常可能在12月下旬或者1月初的时候来一个全球性的下杀，这和当时10月份全球下杀这段时间下杀是非常类似的。 嗯， 但是这次缓和以后，我们说这个时点就比较模糊了。我们说不清楚到底是1月份、2月份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后边我不说了嘛，因为现在时间模糊，拉长3个月，就是在春节前后了，要注意啊，因为90天，春节前后了。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表态，因为上一次的表态，恰恰是在中秋和国庆中间。 嗯、是，但是有人会说啊，那会不会基建这个领域啊，会哪怕结果不太好啊，形成一个对冲呢？是吧？你想啊，如果结果不好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继续稳增长呢？那还是回到传统的路子上吧。会不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又存在结构性机会？ 这个是一方面，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 GDP 的绝对大的占比已经不是投资拉动，是以消费拉动。所以我说了，2019年最大的看点是降税费。 嗯， 但如果你像你说的是再进入那个状态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反向盯谁，人民币汇率。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汇率是向上还是向下。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瞬间向上，就是升值，这是做的什么，类似于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上一轮真正的 G20 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出现之后我国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准备动作，是什么？4万亿，他去替谁解决了问题，如何达到了一个全球的平衡和稳定。那么这一次又是做的什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下就很清楚，因为上一次的 G20 恰恰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后续我们做完以后就是一个4万亿，对吧？那今年这个状态会是什么情况？我们说后续不是说了吗，从9月份当时就说后边全是政策式的一个带导。现在如果你看这个宏观经济数据，你可以看11月份怎么样， PMI 数据怎么样，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就看很清楚。那么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你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说到敏感度的话，盯着汇率；如果说看市场的方向带动，盯着大金融，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这两块你盯住了，基本上市场的短期方向或者阶段性方向就会非常明显。 嗯，好，申卫的意思呢，就是这次不太一样 还得找一些有指向性意义的指标，然后再来确定是否啊， 并且 结构性行情来到。 A 股短期来看的话，有一个板块指数走的一直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是黄金，还记得吧？我那时候一直说黄金它会有一直趋势机会，虽然没有说现暴涨，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稳定性。今天的中金、山东，对吧？你看这一轮怎么走上来的？我们一直在说，如果判断全球经济吧，大家可以基本达到一致性判断，就是明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不会比今年再强了。那么从它的结构来看的话呢，美国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美元阶段性见顶或者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震荡趋势。所以从国际黄金价格来看的话，已经进入到熊市的尾端。但是牛市什么时候开启还且呢？但是在这位置可以看到，市场已经非常清晰的二级市场中，我们 A 股二级市场中，逢市场压力的时候，往往还是习惯用黄金做对冲，再叠加年底这种什么购置黄金首饰需求跟老凤祥的走势，那非常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再说这，哎，老师，我这个汇率不会看，四大行这块的，还有包括这个金融的这样一些这个条款新出来，比如现在针对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样一个预存款，回来我们可以看一看，非常有意思，又做调整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妨回来看着黄金，对吧？就是你就看黄金的股票，它是不是还能有非常好的人气？如果还有的话，就说明市场这个风险节点依旧是没有过去。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操作依旧是以稳扎稳打，即使想短炒，一定要把握好你的仓位和进出的速度。 嗯，好，申瑞的观点啊，还是需要实时的来关注刚才所谈到的这几个指标啊，我综合来总结一下。另外呢，就是不能够看得太远，因为未来的方向还不是那么的明晰，是吧？结合到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两个板块，虽然说呢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从中呢也要找到一些有明确啊项目支撑和政策支持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以及结合相应的时点做短线的机会，是吧？ 是这样。 嗯，好，当然投资有风险，大家自己做决策。说到这个黄金啊，国际金价呢昨天晚上啊这也是飙涨啊，那个涨了10多美元一盎司啊，又有所回落啊。那么当然因为这个人民币不是在升值嘛啊，所以说在这个人民币对应的这个黄金价格当中呢， 上海黄金嘛。 哎，对，体现的就不是那么的明显。哎，但是呢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国际黄金价格。 但是黄金还是那句话，现在叫熊市的尾巴，但没有结束或转为牛市。 嗯， 这个位置只能是一个关注和判断的位置。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明天会不会创出四连阳来呢？如果说明天的这个表现还不错，是不是会阶段性的激发起市场更多做多的热情呢？申瑞，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有可能，但是2700这个整数很难过。即使有做多热情，反向的对冲压力会更大。所以我个人认为2700这位置从阶段上来说突破性很困难。 好，当然猜这个短期涨和跌是最难的啊，猜对了猜错了都没关系啊，只不过呢大家呢可以形成一个自己独立的判断，这个更重要。好，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天见。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